是毒药，当你满足不了他需要，就立刻被毁掉。情人，情人不可靠，情人是炸药，一不小心得罪他就会粉身碎骨。我曾经有过一个漂亮的情人，他说他为我可以不计较名分，他能给我那最想要的温存，更会忘不掉他的香吻。那漂亮情人有天闯进我家门，他说他不会再做傻傻的女人，要把往日情分全兑换千金，否则我天涯海角不能脱身。真的被他吓了一跳，甜言蜜语是个圈套，缠绵也是满心动摇，漂亮情人是那么不可靠。情人，情人不可靠，情人是毒药，当你满足不了他需要，就立刻被毁掉。情人，情人不可靠，情人是炸药，一不小心得罪他就会粉身碎骨。他需要就立刻被毁掉。情人，情人不可靠，情人是炸药，一不小心得罪他就会粉身碎骨。情人，情人不可靠，情人是毒药，当你满足不了他需要，就立刻被毁掉。情人，情人不可靠，情人是炸药，一不小心得罪他就会